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好，我们都会欢迎你的。如果在香港呢，讲讲今天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因为现在呢都 OK 的，27度，湿度 46%。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就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就是干燥，晚上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在23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方面就是随后数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看个样子就即系又唔系话好热嗰啲啦，但系阿边 Sir， 你知唔知道咩叫冬至啊？ 冬至做冬嗰个系咪啊？即系 即系冬天嗰个冬啦，系啦。咁啊有好多节气噶嘛，我哋中国人吓，咁啊冬至即系话喂，冬天原来嚟咗啦，咁嘅意思吓。咁咧。阿乔，你话几多啊？你话琴日诶，琴日就系冬至啊嘛，系咪？ 系啊， 琴日好似卅度 啊。系啊，好似系唔知一百年嚟最 热 最热嘅冬至嘛。 哦，原来如此，即系已经系即系有个 track record 系一百年来最热的冬至。唔紧要啊，其实夜晚咧都系有少少清凉咗噶啦。咁啊，希望今晚咧系虽然系。最热的冬至的第二日，我们都希望可以有一个舒舒服服凉凉地的冬至就好了。由现在到12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这个节目《二千岭歌再重聚》。不如这样吧，找一首歌来可可这个一百年来最热的冬至了，好吗？几时啊？我们香港的天气真的不知道的，大约在冬季了。我将离开你，轻轻眼角的泪洗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恋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视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清晨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行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视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我嚟学呢个歌嗰阵咧，就唔使听收音机，唔使买唱片嘅，嗰啲去嗰啲卡拉 OK 嗰度就听到。因为嗰阵呢个歌咧，就系啱啱系正嗰个嗰啲大只嗰啲卡拉 OK 碟咧流行嘅时候，咁所以咧，即系喺坊间就可以已经开始咧有啲嘅一间间嗰啲卡拉 OK 咧做生意啦，啲人咧就去唱歌，好多时候都会听到呢一首叫做《大约在冬季》。当然咧，原唱咧就系齐秦啦， 齐秦而家都有新歌嘅，边时嗬？有冇嘅？少咗啦，嗬，好少系。咁齐秦咧，就系阿齐豫嘅细佬。齐豫系边个？你知唔知啊？系齐豫都唔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嗰个咧，我台湾嘅齐豫咧就系经典噶。咁佢就以前唱呢一只，即系呢一只非常之流行嘅国语歌啦。咁都好民歌嘅，佢当初嘅唱歌。好啦。咁不如今日咁啊，今日咧我哋都即系暂时咧未有外来嘅嘉宾，于是乎咧就都系我哋会发掘一啲非常之难得嘅歌，一路唱到十二点。点样难得法咧？即系一定有一个规条嘅，边时啊？即系我哋一人唱一首，或者一人唱两首咁样，一路唱落去，一定唱唔晒。系咩歌咧？就系、是、中西合璧嘅歌。咩意思咧？即系话有。两种语言都有的，而且两者大家都会识都未定，而且我们在七八十年代呢有个很大的潮流呢、就是改歌嘛，因为我们中文歌不够、即是不会全部自己创作的，最初的时候呢，最初的中文歌呢、即是差不多九成的是改编的，咁有英文歌先嘅，之后咧就开始有日文，一有日文咧就更多啦，即系八十年代有日文歌，咁就日文我哋好少唱啦，又未必识唱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拣晒一啲大家耳熟能详嘅中英对照嘅歌曲，边时你大把噶啦，系咪啊？头先我同你讲咗好多俾你听噶噃， 你教咗好多。 唉，呢一啲超旧嗰啲咧先至珍贵，我谂无端端咧喺第二度咧，你甚至喺收音机咧嗰个 DJ 咧就唔会话，你播一只英文又播一只中文，然后喺电视嗰度咧又喺度唱一只唱半只中文半只英文，好少嘅。但系我哋今晚咧全晚系咁，因为呢一啲歌咧全部。即包括中英文两款咧，即系两个 versions 咧，都系同我哋一起成长嘅。头先有一只好旧嘅歌噶， 呢一个系 Changing Partner。 哇，呢、這个犀利！呢、這个讲一讲咧，就系阿姚莉姐姐咧，佢以前咧，因为嗰阵喺五六十年代咧，尤其是六十年代嘅时候咧，开始英文歌都好流行噶嘛，即系喺外国。咁Patty Page 嘅 Changing Partners 應該流行，由五十年代開始流行嘅。咁嚟到即係個風一路吹到嚟亞洲啦，唔使講。咁西化嗰啲歌手咧，即係喺上海落嚟呢一班歌喉咧，佢哋都好中意唱英文歌，譬如話張璐啊，嚇即係姚莉啊等等。咁於是乎咧，佢就有一隻唱片咧，就改編曬呢啲經典嘅英文金曲，好似呢一首 Changing Partners， 國語係乜嘢啊？ 梦伴旅影，冇伴旅影， 冇伴旅影，系啦，好好听，真系好好听，我都会跟住唱，送俾大家。 我能舞步真情意，越深入让柔甜蜜。你说你不会忘记，永远深爱不分你，只恨有人在换你，你就离去吧，我情我终摘不透你心意，永远怀念着你，想要教训新伴侣，从此不再想念你，可是遗忘的情谊依旧燃烧我心里。你说你永远爱我，恍惚魂牵梦而醒，愿你记住爱的真谛，终会我的怀里。 When they call out, change harness, and you waltzed away from me. Now my arms feel so empty as I gaze around the floor, and I keep on changing partners till I hold you once more. Though we dance for soon we had a part in the wonderful moment. Something happened to my heart, so I'll keep changing partners till you're in my arms and then, oh my God. 这首就是 Patty Page 的名曲，国语版也是姚莉的歌曲。这首 Changing Partners 之外，他的张唱片我要慢慢一路介绍出来，全部都好听的，多数都是很经典的英文金曲。讲起这些经典歌，因为经典嘛，久而久之就很多朋友喜欢。我们以前做唱片又好啦，或者做 DJ 又好啦，都会选一啲大家已经有个印象，已经入咗心嘅一啲歌，然后再改中文，咁就变咗双低益彰啦，好容易呢就会好快接受啦。咁但係好多民歌呢其实就少人用，我就用最多。咁譬如呢一首呢就之前呢我冇用过嚟出唱片，咁但係比较近年呢就有一班业余的填词人，咁佢哋就开始咗去将呢啲民歌咧去填中文，我所以帮佢哋一齐咧灌咗一啲唱片咧，介绍俾啲中国大陆嘅朋友知道。嗱呢啲咧英文民歌咧就系叫做世界流行噶啦，不过中文咧你都可以听一下。我哋可以用唔用吉他好咧？点解冇声嘅咧？唔紧要啦吓，我哋就咁唱住先啦，因为吉他咧，电嘅咧嗰啲电掣咧，唔知点解未开吓。OK， 开晒噶啦，系啦。OK， 我哋唱住先啦，我哋唱《Try to Remember》。咁我哋阿庞伟文兄咧，虽然系一个业余嘅填词人啦，真系填得好好，就写我哋男生维啊，叫做水乡，水乡嘅情怀有冇感受过？系我哋香港嘅地方。先唱英文啦 ，Try to remember， GK。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life was slow and oh so mellow。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grass was green and grain was yellow.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you were a tender and fellow, try to remember, and if you remember, then follow. Yêu yêu đi suy hương, san đi vinh chân hoa đô, mân suy chăm đô.何以停住路？都 影的一双，偶然重会桥上，默然陶醉，甜蜜留心上，转多少街角，绿瓦片片错落，沿路轻轻牵手，晚风再吹过，春天的花朵告别面长巷，在歌唱。Try to remember when life was so tender that no one wept except the willow. Try to remember when life was so tender that dreams were kept beside your pillow. Try to remember when life was so tender, the love was an ember about the billow. Try to remember, and if you remember, then follow. 继续跟住条河道一路落去，就会欣赏到我哋香港嘅水乡。水乡有好多啦，南生围有啦，我哋可能去大澳啊，吓好靓嘅。Try to remember， 如果好耐冇去过，尝试记起翻我哋嘅成长往事。边时？ 好啊，咁我拣呢只都系同头先姚莉姐姐都系比较旧期啲嘅一首。系啦，咁呢首就叫做《第二春》啊！ 哎呀，系啊，呢只我就好中意啊！唔知大家知唔知道《第二春》系边首歌嚟？可一唱你就明白。原来咧就系我哋以前咧喺六十年代我哋细个嘅时候听嘅《叮当丧》，就系呢首啦。 I hear the bell go ding dong, deep down inside my heart.Each time you say kiss me, then I know it's time for ding dong to start. Each time you say love me, ding dong, ding dong. Each time you say love me, ding dong, ding dong. I hope I don't wait too long to hear my bell go ding dong.是朗朗轻轻的长夜，为什么还有叮叮当当的声音？听不出是远还是近，分不出是梦还是真，原来是一串你打乱了我心。窗外不再有凄凄切切的幽灵，只听见细酌清明。今夜的狂风吹来了第二春，又把小城的夜莺吹醒。I hear the bell go ding dong, deep down inside my heart. Each time you say kiss me, then I know it's time for ding dong to start. Each time you say love me, ding dong, ding dong. Ding dong, ding dong. Each time you say love me, ding dong, ding dong. Ding dong, ding dong. I hope I don't wait too long to hear my 叮叮当当，叮当声就系呢一首歌，就系、是、第二春啦，嗬。新闻后再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民主党嘅拜登宣称喺大选取胜之后，争取连任嘅总统特朗普拒绝承认落败。路透社引述特朗普一名顾问表示，应该容许重新点票向法庭入禀，如果无法改变结果，特朗普应该承认落败。特朗普團隊在多個搖擺州份展開訴訟，據報他們計劃籌集$60,000,000訴訟支出。報道說，共和黨內有聲音憂慮特朗普拒絕有體面下台，將摧毀他任內的政績和個人政治能量，甚至2024年卷土重來的希望。科大經濟學系前系主任雷鼎明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相信拜登上台後，中美貿易戰將較為緩和，預計拜登有機會降低關稅，另外會縮減美國和其他盟國的貿易戰規模。自由黨黨魁鍾國斌認為，大選結果不會即時改變中美關係和美國對港政策，相信美國未來行事較有預測性，有利美國和香港合作。浸大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在本台節目《城市論壇》預計，拜登上任后，美国将改为多边主义，或成为舒缓中美关系的契机。不过，他认为中美在意识形态和台海等议题上仍然在度角力紧。美国民情对中国仍然有不满情绪，美国民主党不能继续运用以往的论述去处理中美关系。本港今日新增1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宗是源头不明的本地感染个案。其余7宗是输入病例，本港累计确诊个案5374宗。3宗源头不明个案详情在昨日记者会已经公布，分别是一名50岁男患者，住在大埔宝雅苑兴和阁，在湾仔光大中心翻工；一名38岁女患者在愉景湾以陶轩居住，在中环冠军大厦工作；另一名42岁女患者住在元朗翠苑，她的丈夫早前确诊。康文署職員昨日和今日聯同警方巡查康文署轄下泳灘，確保使用人士遵守有關群組聚集和佩戴口罩的規例，期間一共發出超過800次的口頭勸喻。發言人呼籲市民自律，以減低病毒在社區傳播風險。康文署繼續在重開的泳灘設施加強清潔，至於刊憲泳灘內的燒烤場會繼續關閉，又呼籲市民注意水上安全，要在有救生员当值的泳滩同时段游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晚上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早晚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水形物语》。作曲陈怀恩 Why Not 吴文芳蔡欣妍邵建维，作词小黑，主唱Jo刘应婷。我们很碎，作曲 CM Groovy at the Rebel Alliance， Hot Gray at the Rebel Alliance， Hit Go Rush at the Rebel Alliance， 作词梁柏坚 D， 主唱 Era。别为我好，作曲林奕康，作词张楚乔，主唱许靖允。 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我便得救。 立即登入 it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为帮助企业周转，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100%担保特惠低息贷款已经增加到最多可借12个月薪金及租金或500万元，头12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借款更多或更长还款期，计划另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今日考你一条同音乐有关嘅数学题。 好啊。 如果一支长笛嘅音量系咁大，咁十支长笛一齐演奏，音量会大几多倍呢？ 1×10，哇，10倍咁大声，要揞耳仔先得。 咪住先，你有冇试过去演奏会啊？一个管弦乐团都唔单止有一支长笛啦。仲有其他不同的管乐和埋弦乐加埋一起演奏，个音量咪大声100倍。咁点解又唔见所有观众都要戴耳塞，又或者揞住耳仔嘅咧？ 音量嘅大小系咪可以用一条简单嘅加数或者乘数计出嚟咧？喺《好音乐的科学》呢一本书入面，教授音乐声学嘅作者约翰鲍威尔就为呢个问题提供咗非常有趣嘅解说。 点解十支长笛一起演奏嘅时候所发出嘅音量唔系10倍大呢？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影响，不过有两个主要嘅原因。第一个就系同声波结合埋一齐嘅方式有关，第二个就系同我哋听觉系统嘅运作方式有关。今日我哋就讲下声波结合嘅方式。当演奏乐器嘅时候，就会形成上下波动嘅压力波。但系即使系一个管弦乐团，跟住指挥嘅指示一齐去演奏同一个音，佢哋处喺房间嘅位置唔同，再加上声音会因为墙壁而作出唔同嘅反弹，所以其实佢哋并冇真正嘅同步。当一个压力波嘅加压部分喺度增加压力嘅时候，另一个压力波嘅减压部分呢就会将压力降低，所以就会出现咗某种程度嘅抵消作用。当然亦都要根据唔同嘅环境同埋情况先可以作出一个精确嘅计算。 音乐同科学原来有咁紧密又有趣嘅关系㗎。 有兴趣嘅你都一起研究一下。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回来2000年我再重做你，时间是9:38，而家系26度嘅气温咧，湿度系57%嘅。咁啊，我哋今日咧就开始同阿边时咧，同埋阿乔咧，我哋三个就揾咗好多嗰啲中西合璧嘅歌，即系有中又有西嘅版本。咁多数咧都会系一啲本身系耳熟能详，但系又好似好耐冇听过嘅歌。譬如话B.G.s 咁先算啦。哇，喺好多歌有中文嘅咩咁样？有噶。咁呢一隻叫做 Holiday, Oh, it's a holiday. 原来呢阿 Sam 有用过，阿陈百强都用过嘅，其实係啦，係啦。咁但係不如搵阿 Sam 嗰隻先啦，因为 Sam 嗰隻先嘅。 阿 Sam 佢就叫做咩话？ 无言独上西楼。 系啊，唔系啊，邓丽君咩独上西楼、啊？系无言独上西楼啊！嗰一唱咧，就大家还记得，一定有唱过呢一首。因为当年咧 ，BGS 系好流行嘅，咁所以阿 Sam 咧有啲猫王嘅歌啦，亦都有 BGS 嘅歌。 无言独上西楼，残月正当头，何时复与轻柔？长断百般愁，才与你共分手。转眼又到深秋，冬念旧情泪满眼，空悲叹缘太暂。无言独上西楼，残月正当头，何时复与轻柔？长断百般愁，炉烟已焚西东，恩爱尚记心中。往日热情梦已碎，鸳鸯侣难再聚。 听嗰只黑胶碟，全部都系 B G S 嘅名曲，咁啊次次都系呢一只歌咧。咦，咁又完咗嘅？点解？啲啲啲，以为仲有会唱噶嘛？啊，佢就系咁样完嘅。咁啊，于是乎咧，我哋又要将个唱针咧，就要仲好轻手咁样咧，又要摆翻个转头，又要再听多一次，好似咧永远都唔完得咁样嘅只歌。呢只歌咧就系大家咧会中意噶啦，因为歌名叫做 Holiday。放假 越唱越开心， 越唱越开心。咁诶，不过佢哋啲细路仔咧都系冇咩做嘅啫，阿石啊，阿撇，即系打水撇啊，我哋叫做都好兴嘅。咁头先嘅歌咧就系、是、诶，无言独上西楼咧，就许冠杰咧将佢改动咗，变咗中英文版啦。咁啊，不如我哋揾翻一啲咧，即系有啲啊，唔系话全部要喺 top chart 最流行嗰啲。每一个歌手都有的，其实譬如小凤姐呢，她有一首歌叫做《留下眼泪前》，郑国江老师跟她写的歌词，歌名就完全忠于原著，因为原装正版有个人叫做 Freddie Fender， 她呢、就是有些 country western 又有，流行曲又有，她最出名的歌呢就是叫做《留下眼泪前》的英文原装叫做 Before the Next Teardrop Falls。 If it brings you happiness, then I wish you both the best. It's your happiness that matters most of all. But if he ever breaks your heart, if the teardrops ever start, I'll be there before the next teardrop falls. I'll be there anytime you need me by your side to dry away every teardrop that you cried. And if you ever leaves you blue,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and I'll be there before the next teardrop falls. 叫做留下眼泪前，英文好易记，就是 Before the next teardrop falls。好简单的歌词，但是又好像、真的在现实生活，好多爱情的现实生活那里发生。这两位有没有曾经发生过？即是说呢，本来很喜欢他，怎知他又喜欢了第二个呢？那就自己在这里、即是那个心情呢，就是说、不紧要啦，不紧要啦，如果你喜欢他，他喜欢你、我希望你们的爱情愉快，我祝福你们。不过如果佢对你唔好呢，你喺伤心嘅时候，你流下眼泪之前，我就会出现喺你侧边，系咪好着数呢？ 哎呀，即系冷手执个热毡堆 咯。系啦，俾人啊，俾人啊。咁、即系而家咧，即系就叫做，因为我系 stand by 嘅，因为我虽然你而家已经离我而去，不过咧，如果你需要我喺侧边扶持啊慰藉嘅时候咧。当你眼泪流出来之前，我已经要在这里。Before the next teardrop falls， 情歌就是这样的。这位仁兄叫做 Freddie Fender， 当年他在狱中那里作了一些歌，因为他在服刑的，所以这歌都可以送给我们香港的在囚人士，他们 有听我们的节目的。OK， 回来呢，Vince， 我们今天就一路揀了很多歌了。 咁我都好中意咧，有啲歌咧唔系话哎呀又系呢一只咁样嘅，一定系好耐冇听过嗰啲啦。 系啊，呢一只咧系Oliver Newton-John 嘅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唔系啩？呢只都有中文？ 有啊有啊，系彭羚改咗做叫做一世爱着你。 系咩、啊、？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O.N.J. Olivia Newton-John. 'Cause mine is not the first heartbroken. My eyes are not the first to cry. I'm not the first to know.That just no getting over you、I hope I'm just a fool who's willing to see the run and wait for you Baby can't you see There's nothing else for me to do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But now there's nowhere I hide Since I put my love aside I'm out of my head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以前我哋都好中意 O.N.J. 唱呢一首歌，叫做 Hopeless Devoted to You， 咁就喺嗰出电影咧叫做 Grease 啊，油脂啊，有冇睇过啊？ 有啊， 可以上网睇翻呢啲怀旧电影，好有型噶，因为佢哋全部唱晒嗰啲六十年代嗰啲啦，吓、啊，即系所谓 蛋挞头啊， 蛋挞头啊，即系我哋叫做凉茶马尾飞机头，男仔系飞机头，女仔系扎马尾。O.N.J. 都系扎马尾噶，咁然后着嗰啲 A 字裙，跟住咧着到白袜仔，跟住喺度跳舞又唱歌。 好多时有个头箍好粗， 有头箍系啊，好多头箍好好靓噶，我觉得真系啲女仔系翻学嘅时候个个都有个头箍，咁啊啲头发冇整齐咯，咁啊多数咧着住 A 字裙咁样嘅。呢出电影叫《油脂》，嗰、那个男主角咧，你知唔知叫咩名啊？叫做揸住煲茶。系啊，我哋改嘅，即系全香港都识噶啦。John Travolta， 揸住煲茶， 好似嗰啲企堂咁样嘅茶楼企堂啊！跟住落嚟咧，就都系嗰个年代嗰啲歌嚟嘅原装吓，就系、是、猫王啊！咁啊，猫王咧喺五六十年代开始已经好红，五十年代已经开始，咁啊，即系六十年代就红到即系剩发紫啊！即系冇得顶。咁佢有只歌咧，就我哋 当然啦，我哋香港有个猫王迷，又系 superstar 嚟嘅，就许冠杰啦。许冠杰系猫王迷嚟嘅，咁所以话猫王好多嗰啲名曲咧，佢都翻唱英中文版。咁呢个叫做《柔情泪》啦，原装咧 Elvis Presley 就好出名，叫做《Summer Kisses》，Winter Tears。 Summer kisses, winter tears. That was what she gave to me. Never thought I'd travel alone the trail of memories. Happy hours, lonely years. But I guess I can't complain.For I still recall the summer sun through all the winter rain. And the fire of love, the fire of love can burn from afar. And nothing can light the dark of the night like the fallen star. Summer kisses, winter tears.Like the stars that fade away Leaving me to spend my lonely nights With dreams of yesterday消失风雨中万里阻隔再会难欢曲空寄柔情泪满眼低声叹寂影淡自愿当初空作茧夜半枕冷睡梦残愿惜春去柔情泪满眼恐相见已恨晚人生悲欢世间沧桑感慨有千万如今追忆昔日欢聚愿何别一旦梦散消失恩爱感旧宴不会再复还每当佳节柔情泪满眼痴心永远莫忘 有时间送只国语嚟。 有情多少多少泪，往事无言去不回。想起过去多少欢乐，如今已随流水。多少柔情多少泪，良辰美景去不回。心下一片迷离的梦境，梦醒时更悲哀。爱情的梦，爱情的梦，如今已消逝。爱情的花，爱情的花，我如今已无味。多少柔情，多少泪。泪已流干，心已碎。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 呢个歌咧就一共有三个版本，有原装英文，有许冠杰嘅粤语，仲有唔知好多国语歌手唱过嘅《多少柔情》。

咁所以咧，我哋千方百计咧，揾咗好多好耐都冇听过歌啊！系、哦，原来咧呢只英文歌咧系边个唱过噃？啊，原来系梅艳芳又有唱过中文歌，即系咁啦吓。有啲大家都唔知道咧，有啲巨星咧都会经常将呢啲英文歌翻唱，有张国荣啦、陈百强嗰啲最多嘅，因为始终我哋呢一代咧，即系一齐成长呢一代咧。都是听英文歌大，咁所以好多时候咧，都会揾一啲自己好喜欢嘅英文歌去翻唱。阿 Vince 有只歌咧，就我好中意一个女歌手叫做 Linda Ronstadt， 佢有唱。咁但系呢只歌咧，原本咧就系 Eagles 啊，即系飞鹰乐队，因为佢哋两个好密切嘅。咁啊 ，Eagles 咧就写咗只歌咧，自己有唱 ，Linda Ronstadt 又有唱，好出名嘅叫做 Desperado。咁梅艳芳咧就有翻唱过嘅。有冇印象佢叫做咩名啊？ 不如不见， 冇错啦，不如不见咧就系阿妹姐。 Desperado, why don't you come to your senses?You've been all right in fences for so long now. Oh, you're the hot one, but I know that you've got your reasons. The things that are pleasing you can hurt you somehow. Don't you try the queen of diamonds, boy? She beat you.She's able. No, the queen of hearts is always your best bet. Now it seems to me so fine thing haven't laid upon your table, but you only want the ones you can get. Desperado, why don't you get in?Your pain and your hunger, they're driving you home. And freedom, oh freedom, that's just some people talking. Your precious walking through this world all alone. Don't you think it cold in the wintertime? The sky will snowThe sun will shine. It's hard to tell the nighttime from the day. You're losing all your high and low, and it's funny all the feelings goes away. Ooh, 即使相见。即使相聚数十天，然而聚了又分，剩得心酸。夜静时闷我，方知渴望那份温暖。而面对后果，以前曾许多转变，为何我？相见，你就算我俩已完，为何会昧得你追悔及抱怨？为何永远不识打算，弄到你受必须永没完？为何令日少的我来苦恋？即使相见。交不出热爱及温暖，情愿你已远离终止苦恋，愿未曾遇见，不想你自我再欺骗，自问全为你拒绝相见，为你拒绝相见。 若要再度分手，还苦于不见。 原曲是Desperado， 不如不见，差不多我们如果细心一点去寻找呢，很多好听的，有怎么说呢，就是好像 Desperado 那样，很多歌手都很喜欢唱这首歌，因为他有些可以这么说，不是普通一些流行曲式的，他有些深度啊，咁啊，原本咧又演绎得非常好，咁所以有呢啲歌咧就成为咗半经典啦，吓，即系啲歌手之中咧就好喜欢嘅一类嘅歌，即系有啲唔系好表面嘅歌，即系唔系好 shallow 嘅歌，系有啲内涵嘅。Desperado 嘅越不如不见，唔见点得啊？因为要同佢过人世噶嘛，讲紧乜嘢啊？我讲紧一首歌咧，系最浪漫嘅一刻咧，就系一齐同佢过人世，由后生一路大家手拖手，一路生活，去到大家慢慢老去都冇问题，因为你分家嗰时候，我就会见到你瞓觉嗰个好甜蜜嘅样，有时会偷偷地学你嗰啲表情，好恩爱嘅一对。爱情满日了，好像在一个杯里满泻一样，英文叫做 My cup runneth over。 Sometimes in the morning, when shadows are deep, I lie here beside you, just watching you sleep. And sometimes I whisper what I'm thinking of. My cup runneth over with love. Sometimes in the evening, when you do not see, I study the small things you do constantly. I memorize moments that I'm fondest of. My cup runneth over with love. In only a moment, we both will be old. We won't even notice the world's turning cold. And so in this moment, with sunlight above, my cup runneth over with love.照浪途，远山大笑，和你 挽手走去岸边，那里柔软冷风吹送，令你靠紧我，天边群鸟是情侣。你问谁教夕阳暗中告退，谁教你的欢笑令他伴醉，何况你的欢笑令我更温暖，这样唯有夕阳沉去。苍劲站稳那里，唯有决心相爱绝对无改变，正是如今一对爱侣。笑问怀里是谁沉醉， 刚才讲过就是原装正版一只很 pick 很 pick 的歌来的，就是 Perry Como 的一首很怀旧的浪漫歌曲，叫做 My Cup Runneth Over， 中文就是关正杰的翻唱，由卢国沾填词的《是谁沉醉》。是不是你你是在沉醉中？我希望就是每逢礼拜日的晚上，最好就是不是朝头早起身半梦半醒，而是呢就晚间就嚟瞓着，又好似未瞓着，又好似听到啲靓歌又唔想瞓，咁样就係是谁沉醉啦。希望就係我哋啦。而家到12点我哋依然都会还有半个节目，即係一个半小时有多嘅中英文靓歌。边时头先一路唱咁多隻歌都好好听，有旧有新啦、啊。咁难得呢就係、是、即係我提供有啲好旧嗰啲歌呢，你都会即係演绎埋两个版本。又搵一隻出嚟啦。 啊呢一、這个呢唱返新少少啦。咁呢个呢就係、是、容祖儿嘅一首歌。但係呢其实佢原版係一首英文歌嚟嘅。咁就係、是、我的骄傲。 我的骄傲英文叫做咩呢？ Proud of me， 就咁样叫 proud of you 定 proud of me， 我都唔记得，好似系系啊系啊 ，proud of me 都得嘅，如果直译嘅话 ，OK。 Love in your eyes， sitting silent by my side， going on holding hand。Walking through the night, hold me up, hold me tight, lift me up to touch the sky, teaching me to love with heart, helping me open my mind. I can fly, I'm proud of I can fly, to give the best of mine to the end of the time. 欣赏我，比我更多，埋头做，愿你可能为我骄傲更多，无论有谁嫌弃我，投入却无人可阻。See me fly, I'm afraid to fly up high, 不因气压摇摆，只因有你拥戴。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假使我算神话，因你创更愉快。我盼有一天将你抱入怀，昂然地对着宇宙说，是借着你的 这歌是原本英文歌，不过很少听到英文版。 冯希如唱的。 哦，是吗？ 是啊，都是一个香港歌手，是啦。 哦， 本身是楼盘广告歌，英文版。 哦，是啊，哦，这一只就比较特别， 是啊， 即是不是将外国的英文歌去改。 不是。 哦，是啊，那这个歌手是唱英文的吗？中英都唱的。 冯希如他好像有唱过新版的《如果阳光》。 哦，就是，我知道了，我记得了。 很好听。 是很好听，就是唱的那只，又是广告歌， 是 专唱广告歌的。两只都好听，两只都好听。冯希如叫做，是我记得了。那就我突然间想唱一只旧的英文歌。本来这只歌呢都是陈百强改过的。我都有唱过，叫做《冬暖》啊嘛。咁咧原装正版咧就 Skeeter Davis，《The End of the World》，当然有中文版啦。中文版咧，我哋揾下一位业余嘅填词人，就填得好好啊。佢嘅名叫做写咗呢一首叫做。 Why does the sun go on shining? Why does the sea rush to shore?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Cause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Why do the birds go on singing? Why do the stars glow above?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It ended when I lost your love.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I wonder why everything's the same as it was. I can't understand, no, I can't understand how life goes on the way it does. Why does my heart go on beating? Why do these eyes of mine cry?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It ended when you say goodbye.尽黄暮色一片，乍见夕阳挂天边，情深似海也告吹也幻变，未知晓世事难预见，旧路徘徊望可相见，总有诺言难兑现，怀想昨天最真的已逝去，令身边一切事改变。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科大学生周子洛逝世一周年，有市民晚上到将军澳尚德停车场外献花悼念。警员晚上大约八点开始要求在场人士离开，市民喺八点零九分默哀，其后有人叫反修例口号，警员举起纸旗，并用扬声器指现场人士叫嘅口号，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又要求市民完成有关活动后离开现场。警员又拉起橙带，禁止在场传媒越过封锁线。较早前，过百名市民喺停车场外摆放鲜花同燃点蜡烛，大部分人悼念之后离开，并冇逗留。停車場外的圍板就貼上多張周子洛的相片，以及帶你走下去的標語。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就不適切居所住戶的住屋狀況，包括劏房、天台屋等的情況進行調查，並與2017年的結果比較，發現部分住屋標準較三年前改善，但人均居住面積就下降。調查發現部分住屋標準有改善，包括超過九成的居所有安裝冷氣，近九成的居所有獨立廁所等，但調查亦都發現受訪住戶的平均居住面積只有 40.7 平方尺，比三年前的50尺細，超過八成住戶的人均居住面積低於政府公屋標準的75尺，另外有超過六成住戶被濫收水電費。大聯盟建議政府訂立住屋標準，包括人均居住面積等，並為改善居住環境制定具體目標和時間表。美國民主黨拜登在特拉華州以總統當選人身份發表全國講話，宣稱取得清晰和令人信服的勝利。他承諾團結國家，美國將不會再出現民主黨或共和黨的州份，只有美國，又承諾重建美國，取回各方尊重。他呼籲特朗普的支持者放下苛刻的言論，停止將對方視為敵人。拜登說首要任務是控制新型肺炎疫情，將在星期一任命以科學家和專家組成的小組，協助他制定明年1月20日上任後的抗疫藍圖。伊朗總統魯哈尼表示，美國下任政府有機會彌補過去錯誤。魯哈尼在官方網站刊登的聲明指出，未來的美國政府可以補償過去的錯失，重返履行國際承諾的道路。他形容美國政府過去幾年錯誤和有害的政策遭全球民眾譴責，亦都受到美國選民反對，美國對伊朗的極度施壓不能奏效。美國2018年退出伊朗核問題協議，並向伊朗重新恢復制裁。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乾燥，晚上有一兩陣微雨，氣温介乎23至28度，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43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衰喺个制度》，作曲、作词、主唱 Tonic， 《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 《冒险岛》，作曲叶少忠，作词梁柏坚，主唱 B.O.P 天堂鸟。这位蠢材，作曲 Larry Wong， 作词陈耀森，主唱吴若希。 但我感恩中感慨，或许不必刻意遗留名分被记载。 立即登入 it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关爱基金会派发10,000元俾低收入家庭嘅新来港定居成员，年满18岁、居港未满7年嘅人士，如果符合低收入家庭资格就可以申请。申请由9月27日开始分阶段进行，无论选择本地个人银行户口直接收款或者领取支票，都可以经网上或书面表格申请。申请期至今年12月31日。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3988-1810查询。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Hi, I'm Michelle Kim, founder and artistic director of Hong Kong Generation Next Arts (HKGNA). This year, we're proud to present our HKGNA Music Festival to Hong Kong with love. 刚刚听到的是香港新世代艺术协会创办人金美雪女士介绍他们的音乐节主题《以爱点亮香港》。在疫症之下困难孤立的日子里面，音乐可以疗愈人心。我哋再请协会嘅艺术行政经理 Vinny Chiu 介绍啊。 好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一系列嘅音乐疗心网上音乐治疗分享会。咁其实我哋呢4个礼拜嘅唔同专题呢，包括认知障碍症啦，仲有嚟緊嘅焦虑症啦、创伤同埋自闭症嘅。咁其实所有讲者都会为我哋讲解音乐呢点样可以喺呢个疫情底下可以改善大家的身心灵健康啦。 他们亦都会在11月19号晚上8点举办他们首个虚拟音乐会荷兰艺术庆典，邀请到荷兰的顶尖小提琴家托斯卡奥丹、中提琴家丹娜赞姆佐夫和钢琴家安娜菲多诺娃演出。曲目包括荷兰作曲家克曼的中提琴与钢琴组曲、德布西著名的月光曲、拉威尔的吉卜赛舞曲等等。 他们的演出其实就会在这个荷兰的亚姆斯特丹艾河音乐厅度录影的。那我们就希望将这个音乐会特别献给香港人，所以只是香港独家才会有得看的。那这个音乐会同时都会展示了荷兰梵高博物馆的艺术作品。 即日起至11月28日，香港新世代艺术协会音乐节2020网上登记www.hkgna.com。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m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10:38，呢只叫《You Raise Me Up》啊，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咁啊，多谢而家弹紧吉他嘅 Jackie 刘，系多谢晒。OK， 我哋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还有一半嘅节目咧，可以一路唱我哋好想再同大家分享嘅歌。咁啊，呢啲今晚咧，我同阿 Vince 咧就会分别咧演绎咗好多即系中英对唱嘅歌啊。咁啊，不如咁啦，我又提议一隻啦，周慧敏啊 ，Vivian 咧，佢有演绎一隻歌嘅。咁嗰只歌咧，原张正斌就好流行，好流行嘅当年，即系我做 DJ 嘅时候咧，即系喺日间做 DJ 咧，就差唔多日日都有人想听，差唔多隔一日又会播，叫做 I Have Never Been to Me。流行到咩程度咧？就系、是、即系原本咧人女仔唱嘅。我记得我以前灌英文黑胶唱片嘅时候咧，监制就提议咧，直情叫我唱呢一只，唱英文，终于都有唱到。因为嗰阵我唔系好知新歌嚟嘅，但系真系好流行。I've never been to me， 中文咧就系啊 Vivian 嗰只啦， 孤单的心痛， 冇错啦。 Hey lady， your lady cruising at your life。You're a discontented martyr and a regimental wife. I've no doubt you dream above the things you'll never do. But I wish someone had to talk to me like I wanna talk to you. I've been to Georgia and California andSun. But I went out of places and friendly faces because I had to be free. I've been to paradise, but I've never been to me. 爱与情似场梦，仿佛给操纵。留下你偷偷的哭泣，我已经不懂心痛。寂寞是孤单，等你在深宵躲冰冻。越要不想起，但却偏想起共你虚假的抱拥。也许我明晨离别，或你会了解，在孤单中的心痛。这当天的一世竟已看不懂，却知道原来缘尽在你与我之间，爱已有着裂缝，感觉不再相同，仍爱今天已是冬。在你与我之间，爱已有着裂缝。我早知相爱是难永远，但我真心已断心。心已 需再恨痛。 孤单的心痛 I've never been to me。 好，中英文的歌呢，我都话头先介绍过啦，我曾经将好多嘅英文民歌咧，呢啲 folk songs 就介绍去中国，因为佢哋好多都原来未听过，咁但系呢啲已经流行咗好多好多年嘅英文嘅经典民歌啦。咁啊，譬如话呢一首啦，我哋呢一首歌咧就叫做 Country Roads。咁啊，我哋有中文嘅咩？有的，不过呢就是头先我要找一些电磁人去特别写给他们。那么在这唱片那里呢，一半中一半英这样去介绍这些英文歌的，去推广这些民谣。那么歌名就叫做愉快我拥有。Country Roads 用钢琴弹，用 keyboard 弹都好听的，有些节奏感的嘛，是吧？ OK,GK。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s,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er,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繁忙日程突然倦透，困恼不休。一夜乱缠乱斗，逃离闷愁，望到远方走，要看壮阔山丘，望最美星宿，逝去的轻放手，不追究和与忧，苍苍宇宙跟我挽手，新节奏我拥有。 I hear a voice in the morning ash calls me, the radio reminds me of my home far away, driving down the road I get feelingThat I should have been home yesterday, yesterday.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Take me home, oh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歌名叫做《乡间路》啊，《Country Roads》。咁啊，开始嘅时候咧，讲到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知唔知 West Virginia 喺边度啊？啊，有冇听过？西维珍尼亚州啊，即系或者叫西弗吉尼亚州而家，咁咧就其实维珍尼亚州咧就同西维珍尼亚州系唔同嘅，系两个州嚟嘅。咁Virginia 系大啲嘅，西维珍尼亚系细啲嘅。咁咧就今年咧即系啱啱最 hot 最 hot 嘅关乎呢两个州嘅名咧，就系维珍尼亚州咧就去咗拜登嗰度选咗拜登，西维珍尼亚州咧就选咗即系 Donald Trump。啊，特朗普，咁你中意边个州啊？唔好理佢啦， 我冇留意， 系冇留意啊咧，唔理佢咩色啦，啊，总之咧，佢 佢头先讲咧就 almost heaven， 哇，即系好似天堂一般咁靓。West Virginia 是真的很漂亮的，他讲到 The Blue Ridge Mountains Shenandoah River， 这些全部都是大自然胜景来的。那即 John Denver 就帮了这个州很多很多，因为他这首歌是世界流行了几十年，所以人们才识 West Virginia 这个。你又想下呢只歌几劲？ 特登想去睇下呢个。 系啊，唔系你起码知道先，同佢睇下咯。咁啊变咗咧，其实佢已经将呢只 Country Roads 啊变成咗州歌，即系佢个州咧系 主 题曲啦。咁啊，因为系人都识嘛。如果你无端端唱一只唔知冇啦，围咗嚟咯，都冇人识噶嘛。所以咧，我其实喺度提议嘅，即系如果正式都要正式就系香港歌有冇香港正式嘅歌？ 有冇咧？ 有冇啊？冇啦，梗系 系咪啊？ 正式嘅冇，即系所有 香港之夜啊，邓丽君 咩歌啊？ 我、 啊、你叫做香港冇用噶，你要真系流行到啦，即系深入民间。 哦，咁就狮子山下 冇错啦。即系如果我系我咧，如果你俾我咧，我即刻将狮子山下咧注册成为即系香港 official 嘅即系正式嘅官方嘅主题曲啊！即系如果我系上海嘅。官方咧，我就会即刻将上海滩系注册，唔系同你讲笑啊！即系如果粤语喺外国嚟讲咧，粤语最流行嘅粤语流行曲啦，就系上海滩， 嗯， 系咪啊？所以咧就可以咁做嘅，你唔一定要讲啊香港香港，即系唔使都有香港过好多歌嘅，有只叫香港香港，有叫东方之珠啦，系咪啊？但都唔会及狮子山下咁入心。是不是即是所以变咗每一个人都识唱，重要系真系讲出嗰种狮子山嘅情怀。歌曲嘅力量其实真系可以好大。好 ,Country Rose 叫做愉快我拥有。哎呀我唱亲呢个歌都好愉快。多谢庞伟文嘅歌词。有钟有烟咁样嘅。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就即系轮流梅花间竹咁样啦。系有钟英文嘅。真系好歌，都令我 recall 翻好多我思维上边，猛咁谂好多啊！边只中英文好耐冇听过，好唱过嘅咧，何边事？ 系啊，拣嚟呢个系陈百强嘅《挚爱》啊！ 哇 ，Greatest Love of All。 Children are our future. Teach them well and let them lead the way. Show them what a beauty they possess inside. Give them a sense of pride to make it easier. Let the children's laughter remind us how we used to be. Everybody's searching for a hero. People need someone to look up to. I never found anyone who fulfilled my need. A lonely place to be. And so I learned to depend on me. I decided long ago never to walk in anyone's shadows. If I fell, if I succeed, at least I'll leave a sign.

翻嚟二千零九再重聚嘅时间系11:07，我哋还有差唔多成个钟头噶。由而家到12:00，我啦、天时啦、阿乔啦，将会继续咧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二千零九再重聚，同大家用歌曲相会。阿天时，你嗰只叫做咩话 ？Right here。 Right here waiting， 哦，就喺度等你，系咯，地方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啦 ，OK， 咁就喺呢度等紧，等到几时咧？嗬，等到只歌完咗，就等到你哋一路唱英文同埋中文。中文个歌名咧好难记噶啦， 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系 OK。Very good. Richard Marx and my Kenny B. 情意托雨丝飘不到此，斜落我心寂寞时，和你爱到此方会知。如段偶轻唱爱意，人怀念的心更痴，人怀念的心悔意。当天你别离，挽留十数字，自告自春天有再会时，秋色信赖藏，凭红叶暗示。常期望春天很快布置，Oceans apart, day after day, and I slowly go insane. I hear your voice on the line, but it doesn't stop.If I see you next to never, how can we say forever? Wherever you go, whatever you do,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Whatever it takes, or how my heart breaks, I will be right here.Survive this romance, but in the end, if I'm with you, I'll take the Here waiting， 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Richard Marx 嘅好好听嘅一首歌。跟住落嚟咧，有一出布公仔乐园嘅电影啊，有冇睇过？咩？你知唔知叫咩叫布公仔啊？ 嗰啲 Muppet 啦 ，Muppet Show 啦， 哦，嗰啲 系啦，呢只手，但系真系精彩到无伦嘅，以前好兴啦，好流行。有只青蛙嘅咧，有有只 好大粒眼 嘅，好大眼啦。咁啊，人扮好犀利噶，都唔知点解咧，你净系睇佢一半咧，你就觉得佢即系好多表情啊，同埋咧就最犀利有一次咧，佢竟然咧就。即系其实嗰个青蛙咧，用佢手嚟做个布公仔咧，系得一半嘅啫嘛，系冇脚噶嘛。 嗯。 但系佢表演跳舞，咁都得。即系嗰个动作咧，你觉得佢嘅下身咧喺度跳紧舞嘅，但系冇做到只脚嘅，即系好叻嘅啲人。咁啊，当然啦，青蛙能够跳舞，亦都能够唱歌嘅。有只好流行、好好中意嘅歌咧，原唱者唔系人嚟嘅，就系只青蛙。布公仔乐园嘅只主题曲咧叫做。Rainbow Connection. Why are there so many songs about rainbows? And what's on the other side? Well, rainbows are visions, but only illusions. And rainbows have nothing to hide.So we've been told, and some choose to believe it. I know they're wrong, wait and see. Someday we'll find it, the rainbow connection, the lovers, the dreamers and me.Said that every wish would be heard and answered when wished on the morning star. Somebody thought of that and someone believed it. Look, one that's done so far. What's so amazing?That keeps us stargazing, and what do we think we might see? Someday we'll find it, the rainbow connection, the lovers, the dreamers and thee. Da da.Under this, we know there's an answer. What's on the other side? A rainbow's a visions, but only illusions. And rainbows have nothing to hide. So we've been told, and some choose to believe it.I know they're wrong, wait and see. Someday we'll find it, the rainbow connection, the lovers, the dreamers and be all of us under a spell. We know that is probably magic. Have you been?Asleep, and have you heard voices? I've heard them calling my name. Is this the sweet sound that calls the young sailors? The voice might be one and the same. I've heard it too many times to ignore it.It's something that I'm so soon to be. Someday we'll find it, the rainbow connection, the lovers, the dreamers and me. 天草燕子低飞，茅寮有数间。斜阳直照河畔， 流倒影一双，融融细雨间，从前共你同伴，在此我每落相伴，倾尽心事，寂寂无爱共游玩，原地再游玩。谁料景物变，头上燕子少一半。田畴燕子低飞，茅寮有数间，斜阳直照河畔。流到影一双，融融细雨间，从前共你同伴。时光如飞，情不移，真情不移，事物任它尽满。明日再明日，河上水渐宽，情意似水天天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当然啦，呢个歌咧原本作曲咧就系以前有一个即系金色头发就披住。一个披头士头嘅，即系笠住只个眼睛咁上下，咁啊戴眼镜嘅一位音乐家叫做 Paul Williams 所作嘅。咁呢只歌原本当然就系头先所讲嘅 Rainbow Connection， 唱歌嘅系只布青蛙，而中文版咧就系我哋嘅 Michael 关展杰所唱。明日再明日，听日再听日，你做啲咩啊？即系听日即系星期二啦，点知啊？因为世事变迁得好快，我哋听日再听日真系唔知道发生咩事，咁所以咧，我哋都中意喺星期日嘅晚上 enjoy 三个钟头嘅歌曲，然后咧去揾一个甜蜜嘅美梦，就开始咗星期一嘅新嘅一周，冇问题。明日再明日再明日再明日之后，到咗下个礼拜日，我哋就会相见。跟住嚟啲咩歌咧？你估真系估唔到。 我帮周公改咗个英文名啊。 系咩名 ？Mr. Chow。 佢叫 Sam。 My Sam 叫周公啊！哦，即系人皆寻梦，唔系啩？ 呢个系都系 Oliver Newton John 嘅一首好听嘅。 Oliver Newton John 嘅英文歌叫做 Sam。 哦 ，Sam 又系喺个 Greece 嗰度啦。 系嘛？ 又知嗰度。 中文咧就系李慧敏改编咗嘅。 哦，系啊， 系啊， 系啊，有啊，有印象。 The door is open wide. Come 想达至，无数夜里你共我结伴过，爱没变迁，这要在这生命一世无悲无忧，死本美意会降临这最真实，愿踏破天地走进人生童话，想想 Sam，Sam 是一个很亲切的名字，我们有许冠杰啦，阿 Sam。这几天阿 Sam， 阿 Uncle Sam 都很出名啊。Uncle Sam 知唔知边个？有一个人物咧，其实唔系真人嚟嘅，成日着住嗰啲有戴顶好高嘅帽，成套衫咧都系美国旗嚟嘅，有冇印象？喺啲漫画度成日都有嘅。呢、这个 Uncle Sam 就代表咗美国，吓、啊，即系有个话 Uncle Sam， 即系话美国人。这几天真是风起云涌了。 上天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尘造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地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慈寸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I've always been told love won't last long. Where can one find eternal love? They never care how long love will go on. Just a moment it slips away. But I believe in eternal love.Being with you is all I wish. You never know why love is beyond words. No matter when, it is still there. Who suffered for us and carried the holy cross? The greatest love is all seen in Jesus' hands. See, blood has proven love of no reserve. Everlasting love until the end of time. Wishing I could give my whole life to the Lord. Your arms are opening wide to hold me close. I'll never find another one like you, setting my soul free with praise and love.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接连有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嚟自大埔，大埔赛马会诊所早上派发样本检测包，开门之前已经出现排队人龙，九十个样本包大约半个钟派样。昨日确诊的一名患者住在广福村广平楼。有身穿防护装备的清洁工人在村内洗地。政府基于风险评估，今日起一连三日安排检测承办商到大埔，透过停泊在广福道流动车辆，下午1点半至6点派发和收集样本樽，费用全免。明日和后日流动车的服务时间由上午10点至下午5点。康文署職員昨日和今日聯同警方巡查康文署轄下泳灘，確保使用人士遵守有關群組聚集和佩戴口罩的規例，期間一共發出超過800次口頭勸喻。發言人呼籲市民自律，以減低病毒在社區傳播的風險。康文署會繼續在重開的泳灘設施加強清潔，設於康憲泳灘內的燒烤場會繼續關閉，又呼籲市民注意水上安全，要在有救生員當值的泳灘同時段游泳。市建局說，首置先導項目煥然易居，剩下的43個單位將以市價7折定價。行政總監韋志成在網誌表示，這批單位受疫情和社交距離設施等的影響，緊樓等的活動都要押後，而發售安排現已準備就緒，短期之內會推出接受申請。他表示，計劃的申請人入息和資產限額會按首置單位訂定的主要資格準則釐定，而項目早前以62折發售的450個單位，上個月已經有超過90%業主完成驗收和修葺工程，超過160個單位業主已經入伙。今次剩下首置单位的发售计划包括有开放式一房、两房和三房单位。日本皇室举行任命皇位继承人的立皇嗣之礼，日皇德仁宣布细佬秋小公文仁亲王成为皇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我哋还有半个钟头到啦。喂 ，Vinci， 我哋而家站喺个世界嘅顶峰啊，好舒畅，好舒服，因为有秋风送爽啦吓。咁啊，秋风送爽咧就系、是有一只歌咧叫 Top of the World， 即系你站喺世界嘅顶峰嗰度啦。咁啊，有中英文嘅原来，因为我哋成晚都喺度唱紧。中英文对照的歌曲是吗、 啊、 原来 有中文我又不好懂过没听过。是唱来听 一下。他是、啊、有个诗歌改了一段这样。I see. 是啊。 Such a feeling's coming over me. A feeling coming over me. There is wonder in most everything I see. Not a cloud in the sky, got the sun in my eyes, and I won't be surprised if it's a dream. Everything I want the world to be.It's not come true, especially for me. And the reason is clear, it's because you are here. You're the nearest thing to heaven that I see.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It's the love that I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Yan gan do you yin go yu yin yang. See ni cho cho sun yin yin yin go yin lang.新的盼望全超于我想象，能遇见到你像冰天的太阳，从此不怕夜冷路渺茫，就算冰霜披面仍未觉惊慌，纵使风急雨狂，途中总见希望，全赖你像我轻倚我旁，明天或是着雪地严寒，或遇着艰辛境况，或许波浪澎湃升降，冷风吹，冷雨飞，全没法叫我摇动，因你用真爱将心意托。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the love that I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啲中文唔錯喎，寫得嚇，好開心喎，啱曬嗰隻歌嗰、那個感覺啦。Top of the world 就係、總之好愉快啊！我而家咧即精神又為之開朗啊！咁、所以咧呢、中文叫做乜嘢？ 冰天的太陽。 哦，啱曬啦嚇，冬嘅時候就有太陽啦嚇。咁我哋而家冬至啊，即係都仲係好暖，我哋真係有冰天的太陽嘅感覺。Anyway 唔緊要啊，我哋香港嗰啲天氣唔使一定要。即系就啱晒嗰啲春夏秋冬嘅，总之舒服就 O K。由而家到十二点，我哋依然都喺度好舒服地同大家唱歌。啊，有只中英文嘅歌咧，本来冇嘅，本来系英文嘅，本来咧就系、是、Peter Paul and Mary 呢一对即系世界级嘅殿堂级嘅民歌队咧，佢哋录过嘅，就叫做 Don't Laugh at Me， 即系话你唔好笑我噃。其实讲咩咧，就系讲唔好即系随便咁样欺凌人哋啦。我谂欺凌咧喺除咗喺学校啊嗰啲经常发生咧，喺 其实喺个大人嘅社区里边咧，都会有呢啲情况出现吓。咁啊，欺凌呢样嘢咧，就一定要杜绝佢就最好啦。所以啦 ，Peter Yarrow 咧，即系 Peter Paul Mary 嘅 Peter Yarrow 咧，佢就带咗呢只歌嚟香港。带咗嚟之后咧，佢系叫我写中文，我就写咗个中文歌词同佢对唱。不过今晚咧，我同阿 Vince 唱，你就做嗰、那个。箍牙嗰个女仔啦，嗰日有个女仔咧就永远都唔笑嘅，因为惊俾人哋欺凌，话佢咦乜你的牙钢牙嚟噶，因为佢箍咗牙。Don't laugh at me， 唔好笑我啦。 I'm a little boy with glasses, the one they call a kid, a little girl who never smiles.Cause I got braids on my teeth, and I know how it feels to cry myself to sleep. 心间私家圈几个听不清的耳朵，如果是天的主意，你不必取笑我，不需计较那么多。世界同和这首歌 Don't laugh at me Don't call me names Don't get your pleasure from my pain 将有线献出一些愿做好关怀的天使Don't laugh at me 心间私家圈几个听不清的耳朵如果是天的主意你不必取笑我不需计较那么多世界同和这首歌 Don't laugh at me 开心什么建筑于他人的苦楚将有线献出一些愿做好关怀的天使 Laugh at me. 请不要取笑我，更加唔好欺凌我。多谢你。跟住落嚟，我想唱一首大家可能好熟嘅歌，未必知道有英文嘅。当年带个小朋友出海，担心佢。啊！遇到风浪会点呢？咁原装正版咧就系呢一首，男主角一个小朋友叫做阿 Dick， 女仔叫做 Jane， 歌名叫做 Dick and Jane。 Look at look, look at Jane。See Jane laugh and play. Look, Dick, look, see pretty Jane, I'm gonna marry her someday. I loved her since we were children, back in grammar school. Loved her then, and I always will, though I know I'm just a fool. Then one day I kissed her, but it was all in vain, 'cause I was at the reception to have fun with Dick and Jane. Dick and Dick, oh look at Jane, see Jane laugh and play. Look, Dick, look, see pretty Jane, I'm gonna marry her someday. Time has changed some pages since they moved away. I think back in stage of the way she laughed and played. Today I received a letter that she has passed away. So one last time I kissed her, and it was pretty Jane. You four seem to long to 吹那海浪舞，小娃娃，你可知道，巨浪翻起比船为高，南风轻轻送木船，谁去将木路，小娃娃，你可知道，碰着风急看运数，小娃娃，哑哑学语，何曾遇过风暴，好一个家，忍算冰柱，望望碧海，正是父母。 For you and I, oh, 爱，就连笑着醒过来，才不明白你在我心中地位无可取代。恐惧永远都会在，只能想见你的脸，寄去那尘埃。谁来修护你寂寞的烦，星空之下谁来垂怜你眼里无限呐喊。爱情只剩一时呼吸，拍响到海也为你而来。 In my dreams I'd always see the light my strength。And I wanna thank you now for all the way you were right there for me, you were right there for me。Ooh, in my dreams I always see your sun above the sky, and my heart will always be a place for you for all。 如果想听阿边时现场再唱歌咧，嚟紧呢个礼拜五啊，我哋第二季嘅最后一辑，第八辑嘅网上演唱会咧，阿边时当然喺度啦，阿乔啊当然喺度啦，我哋会再唱好多靓歌俾大家欣赏。星期五喺网上见，不过今晚仲有呢一首中英对照嘅歌。 For the first time, I'm in heaven, like an angel on cloud nine. I've been waiting for a lifetime just to hear you say that you're mineI will cherish every moment, every hour and every year, spend a lifetime full of passion. Won't you treasure every word I say as I take your hand and this band of gold, you and I will be as one. And when you hear me say I do, we'll be lovers till the end of time. 我爱你钟情，倾我至诚，请你珍藏这份情。从未对人倾诉秘密，一生首次尽吐心声。望你应承，给我证明此际心意有共鸣，然后对人公开心情，用那金子还做证，对我讲一声 于肯接受，以后同用我的姓，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 愿意一世让我高兴。I will cherish every moment, every hour and every year. It's our moment, our precious moment, when we tell the whole wide world we're one. 对我讲一声，终于肯接受，以后同用我的姓，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 愿意一世让我高兴，为你钟情，倾我至诚，请你珍藏这份情，然后百年终你一生，用那身心来做证。 Good night.